现你是我今生的缘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只想与你共牵绊。 走过红尘才发现你是我今生的缘，不管精彩或平凡，只想与你共缠绵。也许有悲有喜， 也许有聚有散， 难得你依然心， 共白首不离分。你是我的缘， 你是我的缘， 爱你心不变， 爱你到永远。 你是我到天地老，此情无悔无怨。你是我今生的缘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只想与你共牵绊。 走过红尘才发现你是我今生的缘，不管精彩或平凡，只想与你共缠绵。也许有悲有喜， 也许有聚有散，到天地老，此情无悔无怨。你是我的缘， 你是我的缘， 爱你心不变， 爱你到永远。 你是我的缘， 你是我的缘， 爱到天地老，情无悔无怨。爱到天地老，此情无悔无怨。 跳跃动态，我跳我跳，一起跳起来，跳出时代的气息，年轻的节拍，跟着动感的节奏，大家一起来，跳出美好的生活，跳出我的爱。我跳我跳，跳到北京，跳出健康的意义，青春的精彩，歌唱我们的生活，一起舞起来，跳出红红的大中国，神去的时代。天像蓝的海，几朵白云彩，带着我们的期待，远方飘过来，在这时代的广场，自由的摇摆，歌声来自星海，抒发着情怀，幸福扭起来，和谐舞出来，我们尽情的开怀，烦恼抛云外，这是崭新的舞台，热情来主宰，头发使劲甩甩，越跳越痛快，我跳我跳，一起跳起来，跳出时代的气息，年轻的节拍，跟着动感的节奏，大家一起来，跳出美好的生活，跳出我的爱。我跳我跳，跳到北京，跳出健康的 跳起来，跳出时代的气息，年轻的节拍，跟着动感的节奏，大家一起来，跳出美好的生活。